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增强记忆力及视力，活化脑细胞，延缓长者的记忆力，舒缓情绪紧张，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 法庭迷踪，日本英，哇，好名字啊，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科金支持巴打台，咁啊，希望做得更加好啦。譬如做呢啲节目，令我睇多咗好多书嘅。而呢本书咧，其实佢得上下两册嘅啫。第一本咧就有七个故仔，咁第二本啊得四个故仔。咁啊，其实所有嘅案件都系法庭上发生嘅事。根据法庭所有嘅警察嘅证供而做出一啲判决，同埋最主要系睇法官控辩双方所见所闻，好残忍，亦都有啲好似好可怜咁。我哋今日要讲嘅案件系中援富奸劫奸幼女案，系啊，中援富奸幼女案。一开始受害罪末，60岁的中援富涉嫌在4年间多次强奸年幼的女，还用手机相机拍低自己亲生女的阴部相片，被控6项的强奸罪和4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审。在庭上播出女童录影的会面，女童被安排在警署的家居会面室进行录影。由于女童审讯的时候只有8岁，所以录影的开端女警员先证明女童是否明白自己讲的嘢是真定是假话。女警问小明在家踢波打烂了个花樽，但小明说是狗仔打烂的，那是讲真话定讲大话？小路女表示是小明讲大话，证明到她是分辨得所有的真话假话是很清楚的。爸爸用屙尿那里插入我屙尿那里，当时妈妈回了大陆坐监，我在爸爸家，爸爸除了衫站在那里，爸爸叫我除了衫然后擘大对脚瞓在那里，跟我做好些很核突的事，而且还拎了装有脚架的摄影机相机手机来拍下，拍完了之后即刻给我看。这些事差不多日日都发生，当时我又叫爸爸不好感，但爸爸没理过我，继续摸我，摸我去小便的地方，然后爸爸用他小便的地方插入我小便的地方。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很痛，拒绝爸爸的时候，爸爸说如果被他插入我小便的地方就不给我饭，不给我吃饭。到最后尾，爸爸真的没给饭我吃，也都有打我只脚。之后我被爸爸搞，爸爸就给饭我吃。爸爸曾经给些咸书我看，在里面我不太记得了。爸爸那天亦都有将小便嗰度插落我小便嗰度，啲书入边好核突嘅，有啲冇着衫嘅男人同女人。呢个细路女话虽然唔中意爸爸， 但会跟爸爸睡在同一张床，感同一张被。经控方律师主问女同校，进入辩方律师的盘问阶段，辩方大状向女小路女提出很多的问题，欲证明了小路女平日十分贪玩，例如爸爸说女冲凉的时候很喜欢带玩具入浴室玩，包括玩具、保龄球、跳绳的把手，念幼稚园那时又喜欢偷同学的铅笔和擦纸胶，就读小学的时候有两次偷同学的手表，但是女童否认。辩方律师盘问女童的时候，主要围绕以下三点：第一，侵犯女童的并不是女童的爸爸，而是爸爸的朋友；第二，是妈妈教女童说是爸爸教她的；第三，质疑女童回答问题的时候成日答不知道不记得。辩方大众问女童，有一次你告诉妈妈爸爸教你，其实是妈妈跟你说是爸爸教你。法官问辩方大状，其实他的问题应该是，其实是妈妈教你说是爸爸教你。法官大人还继续说，你这些是什么逻辑啊，连我都不明白，那一个八岁的小孩又怎会明白呢？法庭不是含糊其辞的地方，你必须要直接明确，很简单地问。女童作供完毕后，得到一位警员上庭作供，警方找到被告的相机和手提电话，里面有156张已删除的相片，当中包括有女童下体的相片。警员将其中的相片剪辑过，将性器官的部位剪了它，原因是要看女童能否认出相中是自己的器官，另外亦都需要保护女童，以免她看到相片的时候会感到尴尬。一路行下来，就到女童的妈妈歪作供，由辩方的大状开始盘问歪，大致内容是由于歪是内地人，不是成日住在香港，所以当他不在香港的时候，女童就会交由被告负责。有次房东，女童称房东做爷爷，看到女童不开心，又经常地被爸爸骂，所以安排女童在 Y 在深圳见面，但爸爸知道很不开心。其后 Y 认识了爷爷的女朋友，虽然保持电话联络，但 Y 再没有要求爷爷带女童探望自己。 Y 透露被告会在行房，即是做爱的时候，看一些色情的刊物，又会用相机拍下一些性交的过程。在2013年8月的暑假起， Y 没有再跟女童见面，直至2014年3月18日， Y 再次来到香港继续照顾女童。他间中都会替女童洗即冲凉，但他当时没有留意女童下体是不是有异样，女童亦都没有透露下体不舒服。冲完凉之后，女童穿着短裤的时候跟 Y 说她不舒服。 Y 有阵时会看到女童的底裤是湿立立的，奇怪地问女童，但是女童有一次突然间地跟 Y 说，爸爸说你那里啊，生我出来的。直到2014年尾，女童曾经跟 Y 说，爸爸摸我。不过 Y 听完之后，没问清楚爸爸摸他哪里， 因为当时 Y 正在忙到他屋企国内的搬迁事宜，他又觉得个细路女年纪咁细，亦都冇谂过会发生呢啲事。作工途中 ，Y 突然喺证人台上讲：记者话我勾搭男人，我唔系勾搭佢嘅钱啊，唔系勾搭佢其他嘢。法官听到之后即刻制止 Y： 法庭唔系你想表达咩就咩嘅，你要回答律师嘅问题。就可以協助法庭㗎啦。Y 其後又突然提到女鄰居曾經同佢講見到爸爸摸個女個胸部，呢個邊係爸爸嚟㗎，自己個女個波都去摸，喺呢個場喺法庭裏面個個聽起度都喺度笑。辯方大眾立刻同被告辯護，你不需要在法庭讲其他人见到的事情，这样东西不可以当呈堂证供，因为你没有亲眼见到。我向你指出被告人没有摸过受害人的胸部。 Y 即时霸气地回答，那你够没有见到被告人没有摸受害人的奶啦。在法庭里面听到回答之后，大家又在度笑。在2015年3月10日，当女童第二次向 Y 讲爸爸摸我， Y 就立即叫女童除低条裤睇下女童嘅下体。 Y 问女童爸爸有冇用嘢插入你屙尿嗰度啊，女童话有。 Y 即刻报警，冇向被告提及此事，内心有啲唔舒服，同时怕被告得知佢会报警后会动手伤害自己嘅生命。之后 Y 向律师寻求法律意见，又询问咗教会嘅人士意见，教会人士称可以帮佢报警。最后呢件事喺2015年3月18日，由学校嘅社工协助报警揭发。Y 否认辩方大状所指是他教唆女儿诬告爸爸的。 Y 因为被告伤害个女，所以痛恨被告，最后讲伤害个女一生一世，细路仔是无辜的。控方传召法医曾医生作供，曾医生由2004年起驻守新界北区，是法医科的医生，他曾经处理很多的法医的检验，包括本书另一宗案件溺源女护卫杀夫案。曾医生为这件案撰写了两份专家报告，第一份是女童身体检验报告，第二份是对女童的性器官相片鉴定报告。报告大致说这个少女8岁时的青春期性征分期属第二期，即是第二性征尚未发育，通常第二性征发育的年纪是10至12岁。医生目测大小阴唇发展的情况，女童是未有阴毛生长，属于性成熟早期。这个报告有助识别女童是不是相机和手提电话里面相片中的性器官的拥有人。至于身体的检验，女童的处女膜已经增厚并且出现纤维化，当一个地方受伤组织就会改变，即所谓变硬。内阴6点及7点位置出现纤维化，内阴3点及9点位置有2处的旧伤痕，是由暴力抽插多次插入的性损伤，可以由一次或多次性的暴力抽插而造成，绝对不是正常性行为所造成的，是由手指或者阴茎插入所造成，内阴受伤时会流出大量的血液。辩方大状向法医盘问的时候，在其中一个范畴中 胶着了很久。大众问法医，手脚暴力怎会影响到处女膜受伤呢？法医对于这个问题最少解答了十分钟。法官开始不耐烦，就协助解释法医的意思，强奸暴力是全套的暴力，不可能在身体某器官暴力，而某器官不暴力的嘛。现在即是强奸，你食手用暴力，对方反抗，那即是进入不到，进入不到就乱插咯，那阴道就会受伤咯。那你不可能强奸时隻手暴力而性器官不暴力的嘛。法医这个法医说，我完全就是法官大人所说的意思。这一集讲到这里，下集回来。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